上次同大家係開始咗講咗所羅門王同埋舒拉密嘅愛情故事。嗱，我哋話所羅門王係以牧羊人嘅身份嚟到係同舒拉密嚟到係見面，兩個人係彼此相愛咗。嗱，今日開始要同大家講嘅就係佢哋嘅感情開始係有少少嘅障礙出現啦。嗱，所以今日我叫呢個主題叫做如何排除感情嘅障礙。其實雅歌是神給我們夫妻間的一部手冊，非常非常之實用，可以幫助我們能夠解決任何感情上的問題。我今天的經文是會是講二章八節至到三章五節，剛才周長老和沙尼都已經幫我們讀了。我們來看看究竟他們兩個愛人之間是發生了什麼的障礙。第一個障礙是實體上的障礙。我們知道所羅門王他在住耶路撒冷的宮殿裡面，在南邊，而舒拉密就在這裡北邊，在住近加利利的地方，兩個人是相隔很遠，尤其是到冬天這條路就很難行，所以是有這個實體上路途上的障礙。他們之間亦都可能好像有些是工作上的障礙。我們見到所羅門王是有些公事他需要來到處理，以致他兩個人的之間好像有少少的阻隔。最後舒拉密是准許所羅門王去處理這些事情，但是這樣又形成了他們兩個人之間是有時空上的阻隔，兩個人是要分開。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不同的障礙。第一就是實體上路途上的障礙。如果我們記得的話，耶穌基督曾經在馬太福音的24章20節，他說到將來有個敵基督是會來追殺猶太人，他說希望猶太人逃走的時候不要遇著安息日，不要遇著是冬天。我們知道安息日是猶太人的節日，而且是安息日，所以在那天來到逃跑是很不方便。但是为什么不要冬天呢？因为在说冬天这一条这样的路，这个山路是非常之的难行，所以耶稣基督说最好希望不是安息日，亦都不是冬天。的确到了冬天，所罗门王和舒拉密就分开了，不能够是在一起。但是一过了这个冬天，所罗门王就很心急来到找舒拉密，他一路行一路是叫舒拉密的名。所以剛才我們看到經文在雅歌的二章八節，舒拉密說聽啊我的良人的聲音，他認得是他男朋友，認得是所羅門王的聲音，亦都很可能最初就是因為所羅門王的聲音是吸引住自己。舒拉密在經文裡叫所羅門王做領養，叫他做小鹿。我哋上次都講過，而家我哋呢啲人唔會用咁嘅形容詞嚟到形容自己嘅男朋友，形容自己嘅老公。而家嘅男士都鍾意做乜嘢呀？鍾意做猛男，鍾意 macho， 鍾意人哋讚佢 macho。但係以前嘅女士唔係喎，以前女士鍾意嘅係靈巧嘅温柔。所以佢哋係用靈養，用小鹿嚟到係形容自己嘅男朋友，自己嘅丈夫。所羅門王去到舒拉密嘅屋企，急不及待，都未入屋已經喺牆外邊，喺窗隔住個窗嚟到係望入去，希望見到自己嘅情人。的確佢係為咗舒拉密而嚟，但係等陣我哋會見到，似乎喺佢嘅身上有啲嘅公事形成咗佢同舒拉密感情上是有些是問題出現。在說雅歌的二章十節、二章十三節，所羅門王是兩次叫舒拉密來到跟隨自己去遊覽，他說起來與我同去。這節經文可以說是你來跟隨我這樣的意思。當時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時候，經文說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斑鳩不是說出名唱歌的雀仔，不是說他唱歌唱得好聽，而是他出名是搬遷 迁移的雀仔，好像有些似燕子一样。到到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到去加利利的地方。在加利利你听见有斑鸠的声音唱歌的话，你就知道春天已经是来临，你知道冬天已经过去，雨季已经过去了。有节很有趣的经文在雅歌的二章十二节，讲到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好有趣，是提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时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葡萄树呢很多时是代表基督徒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在到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亦都是因为这样，很多寓意的解经家，我讲过这个寓不是说预备的寓，这个是公寓的寓，是用寓意用灵意的解经家，他们就见到有不同的东西。例如犹太人的预言解经家，他们就会说这节的经文是代表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因为有无花果树。如果是基督徒的寓意解经家，他们就会说这里当然是讲紧耶稣基督和教会，因为有讲到葡萄树。我都讲过，的确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在树圣经里面都有这些代表性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不能够我们每次见到有无花果树，见到有葡萄树，就说是代表以色列，就说是代表是教会。这里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说春天到了，无花果树成熟了，葡萄树开花放香，就是这么简单。不妨讲开又讲一讲，就是很多人认为比喻和这个寓意灵异解经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讲，两个是不同的。比喻是 parable， 就是将两件事来到比较，一件是人所熟悉的事，一件是属灵的故事，属灵的这个教导。最好比喻的例子就是撒种的例子。耶稣基督说，人接受福音就是好像农夫撒种一样，去到不同的泥土，就是好像人怎样来到接受福音。我们见到是将两件事摆在一起来到是比较，一个是人所熟悉的事，一个是属灵的这个教导。 para 这个字就是将两件事平排平地摆在一起来到比较。寓意灵异解经又是什么？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特别隐蔽的意思，好像一个密码一样。这样就是代表什么，那样就是代表什么。就我刚才所讲，好像是讲话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葡萄树就是代表教会一样，每样都有隐蔽的意思。我们见到，所以雅歌不是一个比喻，因为雅歌里面是有人名，通常比喻是没有名。因为是个熟悉的故事嘛，你说有个农夫撒种，你不会说是 Farmer John 一个特别的人，因为不是个个都会认识的嘛，是吧？所以不会说是讲特别的人名，但是会是讲一件人所熟悉的事。在树这个雅歌里面，我们见到是有人名，讲到所罗门，讲到苏拉文。所以雅歌不是一个比喻，雅歌亦都不是一个预言或者是灵异解经，因为雅歌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雅歌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爱情故事，是历史的事实。尽其量我们可以说雅歌是有预表的性质，是预表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有人就会骂我了，你刚刚先骂完那些，说葡萄树，说是代表是教会的人，你现在又说是预表，为什么？雅歌不是整个故事都是预言，不是整个故事都是比喻，不是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有个特别的意思，是代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但是在雅歌入面的确我们可以见到有很多片段，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就是不同，不是整个雅歌都是有关耶稣基督和教会。我们见到在雅歌的二章十节、二章十三节，所罗门王是两次来到邀请苏拉密来到跟从自己。然后在二章十四节有节很精彩的经文，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首尾结构，这里不单止有个首尾结构，还有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先看看首尾，就是十四节的前面和后面都讲到苏拉密的面貌，不见你的面貌，你的面貌瘦美，一头一尾好像两块面包一样，三文字中间有馅，就是声音，得听见你的声音，同埋你的声音是柔和。这个是首尾的结构，但是亦都有一个是平衡的结构，就是头那两段都有讲到得见得听，是吗？得见你的美貌，得听你的声音，后面呢是形容他的美貌，形容他的声音，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有没有见到有平衡的对局？不单止是首尾，亦都是有平衡。当所罗门王两次来到邀请苏拉密和他一起去游玩，苏拉密怎样回应？他好像一只鸽子一样躲藏在磐石穴中隐蔽之处。鸽子是很喜欢躲在一些石头的窿里面，就好像我 PowerPoint 里面见到那只鸽子一样，在耶利米书的四十八章二十八节都是这样说。苏拉密没有立刻答应所罗门王一起去旅游，一起去游玩。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所罗门王这一次来好像是有公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能够立刻是跟所罗门王去玩，他说你要处理了你的公事先。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是有公事在身？这个就带我们去到第二点，是有真正工作上的障碍。在这个雅歌的二章十五节，苏拉密说好像有些小狐狸是毁坏葡萄园一样。我们不去处理的话，这些小狐狸是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会影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欢乐。在圣经里面时时都用小动物，例如小狐狸啊、小动物啊，来到形容是破坏者。我们见到在尼希米记的四章三节、哀歌的五章十八、以西结书的十四章四节都有提到这些毁坏性的小动物。这个小狐狸如果你不去理它的话，它会在葡萄园那里，在棵葡萄树的四周围刮松的泥土，整松了泥土会影响这棵葡萄树的生长。在雅歌的二章三节，我们见到是用果子来到代表所罗门王的爱。现在我们见到这个葡萄园葡萄树就是代表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爱情。苏拉密说有些小狐狸毁坏他们的葡萄树，毁坏他们的爱情，如果他不去处理的话，慢慢会出现问题。很多年轻的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真的见不到对方的弱点的，情人眼内出西施，做什么都是好的、对方他们甚至想着、就算见到有是不好的地方、有短处，哎呀，结了婚自然搞得掂，但是结了婚之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有些事是要两个人住在一起你才能够发现有些这样的问题。喂，原来你是这样的，我听过很多夫妻 都这样说，哎呀，原来你是这样的，未结婚之前都未发觉。所以如果你是婚姻前你已经是有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你结了婚之后又 会有更大的问题。在算雅歌的二章十六节经文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虽然他两个人之间是有问题，但是他仍然是彼此相爱，彼此相属。究竟他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经文没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 但是从雅歌的二章十六节和二章十七节，我们可能是知道给了一些暗示给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原因。在书二章十六节，经文说所罗门王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们知道这个就可能和前面所讲的小狐狸是有关。所罗门王是以牧羊人的身份来到是认识苏拉密。讲到是牧放羊群是什么的意思啊？就很可能是所罗门王的工作。因为他是以牧羊人的身份来到见苏拉密。其实这里不一定是牧羊人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王来的，有可能是他有公事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是有些国事在他的身上。苏拉密在树雅歌的二章十七节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里似乎是苏拉密是容许所罗门王是离开，但是他说你要早日回来，你办完了你的事你就要早点回来。什么叫做比特山啊？比特这个字在树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即是说苏拉密准许所罗门王离开去处理他的公事。苏拉密没有是很自私很自我，一定要所罗门王来到陪自己，就算所罗门王两次叫他去游览他都不肯，他说你处理了你这些事情先，因为他知道就算他能够留住所罗门王的人，他都不能够是留住他的心。如果他的心在他的工作的上面，他要等他苏拉密要等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才能够是将注意力放晒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说你去吧，你尽早去尽早回来。我们怎知道他叫他尽早去尽早回来啊？你看经文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他是用一日来到代表，就是好像一日去到日落西山，就是日影飞去的时候，日落了是怎样，就会天气很冻很冻，天起凉风。他不是说叫所罗门王你要一日之内办完了你的公事然后你回来，这里只不过是用一日来到代表，好像一日去到黄昏的时候，日落了天冷了，你要在那个时候回来。虽然所罗门王可能是要去很久的时间，但是他只是希望所罗门王能够是早去早回。我们见到他希望所罗门王回来的时候仍然是好像羚羊，仍然是好像小鹿。他之前就是用这些这样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所罗门王，现在都是一样。他说你办完公事之后，你不要说整个人没了心情没了力量，因为你累到不得了，你仍然要好像羚羊好像小鹿那回来，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你要办完你的公事来到是迎娶自己。究竟圣经告诉我们爱情重要还是事业重要？圣经是有讲的，在树箴言的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寮，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这里建造房屋的意思是成家立室的意思。一个男人他是要有经济的能力，有事业的基础才能够结婚。正如耶稣基督亦都话，佢话一个人去搭一个一层楼，佢都要坐落嚟计算一下能唔能够系搭得成。喺路加福音嘅十四章二十八至到三十节，所罗门王当然唔需要系揾到钱先至能够结婚，佢系王嚟噶嘛。但系佢有啲事系需要处理，然后先至可以翻嚟迎娶苏拉密。其实结了婚之后这个感情和事业的问题仍然都是存在的，有很多的丈夫 唔係為咗淨係為咗基本嘅需要嚟到係做嘢，佢哋希望係大富大貴。所以有時可能一個人兼幾份工，甚至有時太太可能都係去做工，又或者係又好忙好忙家事，冇機會兩夫妻係能夠係喺埋一齊。嗱，聖經點樣教導啊？喺箴言嘅十五章十六至到十七節，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聖經話，若果我哋係為咗基本需要嚟到係揾食，啊兩夫妻仍然感情係好好，就算係食蔬菜，啊友情飲水飽，但係若果是两夫妻忙到不得了，是你可能很有钱，就算你餐餐吃肥牛，餐餐咁靓嘅餸，但是彼此相恨，就是说大家的感情不好，又有什么用呢？嗱，呢度我哋见到朱拉密是容许所罗门王处理咗佢嘅公事，然后先至翻嚟迎娶自己。嗱，同样。耶稣基督亦都答应嚟到系迎娶佢嘅新娘子，就系、是、教会。喺使徒行传嘅一章十一节，天使说：这离开你被接升天嘅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嗱，而家我哋同耶稣基督之间真系好似有一座好大嘅比特山隔住我哋，就系、是、离别嘅山隔住我哋。佢而家就喺树父嘅右手边，我哋就喺人间，一个天堂，一个喺人间。啊，我哋亦都系相隔咗成二千几年啦，已经。但系对神嚟讲，千年如一日，二千年好似两日一样。耶稣基督的确系应许我哋，佢一定系会翻嚟迎接我哋。喺树启示录嘅二十二章二十节，耶稣基督话：我必快来。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回来是迎接我们。我们看完了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之间是有实体的阻碍，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有些工作的阻碍。当苏拉密是容许所罗门王去办他去处理他的公事的时候，就形成了他们是有时空上的障碍。所罗门王是要离开苏拉密，所以苏拉密是很想念所罗门王，夜晚睡觉都会想起所罗门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发到不见了自己的男朋友，不见了所罗门王，到处去找，但是找极都找不到。就算被他找到了，一醒了之后就怎么样？发觉原来是发梦来的，所罗门王不在他的身边。所以在《雅歌》的三章一节经文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里我们见到经文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不是单数的经文，而是复数，而是众数的。所以这件事，这个这样的梦是重重地出现在树苏拉密的梦境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像苏拉密这样时时都想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好像苏拉密这样连发梦都发到耶稣基督？发到耶稣基督真的回来迎娶自己了，在这半空可以跟耶稣基督相遇，但是原来一瞓醒觉，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发梦，不是真的。我们有没有这样？有很多古代的基督徒他们都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夜晚最后一个思念是给耶稣基督的思念。一起身第一件事情入你的脑的应该都是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很重要的事你会怎样？一抹开眼睡醒觉，就会即刻是记起。无论是伤心的事开心的事，伤心的事你夜晚发梦可能会发到，但你瞓着觉唔记得咗，一擘大个眼，呢件伤心嘅事系缠绕你嘅事，就会立刻喺你嘅脑海入边。一件开心嘅事都系一样，你会第一件事你就记得。我哋有冇咁样嚟到系想念耶稣基督？ 大卫喺说诗篇嘅63篇第六节，佢话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嘅时候思想你，我嘅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嘅嘴唇称赞你。大卫话：当我嘅心谂起你、思想你嘅时候，就系好似得到骨髓肥油，能够得到饱足。我要赞美你。嗱，喺19世纪有一个好出名嘅写圣诗嘅人，叫做 Bonner。呢个 Bonner 佢每晚瞓觉之前，佢都要去到窗口嘅面前，对住个天，佢话：系今晚啊，今晚主啊，你可能系会今晚翻嚟。他每瞓醒觉，他又去到窗前，又对住个窗话，对住个天空话，他说：主啊，是今日啦，今日你是会回来迎接我咯。我哋有冇咁样样？我哋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嚟到系帮助我哋系思想住耶稣基督，甚至夜晚最后一个思念系有关耶稣基督嘅思念。我哋可以系读圣经，我哋可以读约翰福音嘅第10章。我哋可以读诗篇嘅23篇，因为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牧羊人。呢两段嘅经文都，呢两章嘅经文都系有关牧羊人。喺树约翰福音嘅15章，我哋又可以读，就系话佢系葡萄树，我哋系枝子。当我哋离开咗佢，我哋就唔能够做任何嘅嘢。我哋亦都可以系读以赛亚书嘅53章，纪念下耶稣基督点样嚟到系为我哋受苦。我哋亦都可以系读耶稣嘅生平，有关耶稣基督嘅出身，佢嘅被试探，佢嘅生平，甚至佢嘅钉十字架，以至当我哋瞓觉嘅时候，我哋嘅思念系会充满咗有关耶稣基督嘅经文。讲翻转头，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嘅呢个故事。苏拉密话：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雅歌嘅3章2节。我哋见到苏拉密话：我要去找所罗门王。有好多嘅解经家都话呢节嘅经文，苏拉密真系冲咗出去嘅街上高，夜晚一个人嚟到系找所罗门王。如果我哋明白中东文化嘅背景嘅话，我哋就唔会咁谂。夜晚一个单身嘅女仔去到条街嘅上高，你实俾人以为你系一个妓女，所以系好危险嘅事。迟啲我哋会读到雅歌嘅第5章，我哋会见到当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真系结咗婚之后，两个嗌交。所罗门王夜晚去揾苏拉密，苏拉密唔开房门。所罗门王食咗闭门羹，垂头丧气走咗去。苏拉密谂下都系唔好，追出嚟。嗰阵时所罗门王啱啱走咗冇几耐，所以嗰一次我相信苏拉密真系追咗出去条街度，因为佢知道所罗门王离开咗冇几耐，佢真系俾人以为佢系妓女，连外衣都俾人除埋，仲俾人打伤咗添。我哋喺度。经文入面有4次是见到苏拉密说所罗门王是他心所爱的。苏拉密真是很爱所罗门王，他真是很怕失去他，他连发梦都发到所罗门王。我们又怎样？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神，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好像是离开了我们，丢弃了我们一样？很多时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主啊，你在哪里啊？你是不是丢弃了我？大卫在树诗篇的30篇第7节，他说：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很多时基督徒都会觉得神好像没有跟我们同在一样。有阵时神是真的会容许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代表什么？代表可能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到处理，代表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罪我们需要是来到面对，亦都可能是神是在这里试验我们，看看我们在这里顺境逆境当中是不是一样能够是倚靠祂，是爱祂，亦都可能是撒旦在处试探我们。当我们知道 是一些的试验，是一些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应许我们，他是永远不会撇低我们，不会丢弃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五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而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耶稣基督答应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而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变的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永远都不会撇下我们，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们。在属于大使命我们熟悉的经文，耶稣基督亦都应许我们，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很多时觉得刚才说神没有与我们同在，这个只是我们的感觉，和事实完全是两回事。耶稣基督说他不会丢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就是好像所罗门王一样，他不是说抌低了苏拉密就不理他，他只不过是有些事情他需要去处理，处理完了他就会回来是迎接苏拉密。现在耶稣基督都是一样，在说为我们准备地方，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当他准备好这个地方，他就会回来迎接他的新娘。在现在在教会的时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但是有件事又要讲，如果我们觉得神是离开我们好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离弃了神，或者是我们爱神的心已经是冷却了，我们不再感受到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立刻去寻找他，寻找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苏拉密一样，苏拉密说我要起来寻找我心所爱的。神亦都在书耶利米书的29章13节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离开了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心冷却了，是我们自己离弃了神，我们应该立刻去寻求神，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是寻求得到。苏拉密亦都是一样，他去寻找所罗门王，经文说我寻找他却寻不到，却寻不见。为什么苏拉密会找不到所罗门王？我相信他是找错了地方，他去了那些很嘈杂的城市的里面，去了是这个街市的里面，来到是找所罗门王。在属于原文的希伯来文街市这个字，是同埋拖一只牛去到拍卖场是一样字根，一样字根的字。你想想在属于这个街市是几嘈，拍卖紧呢只牛，有人话我出十两，有人话我出五十两，有人话我出一百两，嘈到不得了。嗱喺嗰度，苏拉密系揾唔到所罗门王。嗱，同样我哋要揾耶稣基督，都系需要去啲适合嘅地方。嗱，我哋见到喺树圣经入边有例子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喺十二岁嘅时候，约瑟同埋玛利亚系带佢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过完了逾越节，他们就回去拿撒勒，但是在路上发现不见了耶稣基督，他们找了三日三夜都找不到，最后在树圣殿找到耶稣基督，他在树那里和些老师坐在一起，有问有答。我们见到我们要寻求耶稣基督都是一样，要去啲嗰啲系属神嘅人聚集嘅地方，要去嗰啲系神嘅话语会被宣讲、会被教导嘅地方。嗱，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喺希伯来书嘅十章25节话俾我哋听，我哋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就系咁嘅意思。有好多人认为我喺屋企入边，我照样可以与神亲近。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事 distract 你，会引开你的注意力。我们要是跟神亲近，我们很需要是去到一个地方。 是能够是同埋所有属灵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一个是神的话语被宣讲被教导的地方。嗱，树乃物最后是去到城入面，他找到啲巡逻看守的人，他走去问他们，他说你有没有见到所罗门王？嗱，呢一啲巡逻看守的人，我哋遲啲喺書第五章又會見到佢哋。嗱，我頭先同大家講，嗰次舒拉密真係衝咗出去，佢真係見到真真正正城入面巡邏看守嘅人。嗱，我哋見到佢問呢啲人：你有冇見到所羅門王？呢啲人回答話：我哋冇見到。然後喺書雅歌嘅三章四節經文話：所羅門王喺個夢中度出現咗。於是舒拉密就拉住佢唔肯放，佢話：啊，我唔會俾你再離開我。佢帶住所羅門王進入佢媽媽嘅屋企，進入佢屋企嘅內室入邊。嗱，進入媽媽嘅屋企嘅意思就係一個有安全感嘅地方。嗱，進入內室嘅意思就係呢個係好特別、有特別感情嘅地方。內室就係佢媽媽當年佢係 BB 仔嘅時候喂奶的地方，这个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很特别感情的地方。他将所罗门王带到他妈妈的屋企，进入的内室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所罗门王有亲切的感情。这一个部分已经是完结了。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一开始就是所罗门王经过冬天来到是找舒拉密，万水千山地来到是找他。但是舒拉密发现原来所罗门王身上是有些公事，他就叫他去办理他的公事，然后才回来迎娶自己。当所罗门王离开了之后，个噩梦就开始了，每晚都梦见所罗门王，但是最后都是喜剧收场。起码在个梦里面，他是梦到所罗门王的出现，拉着他是不放。这里很有趣，我哋见到呢个部分嘅结尾系雅歌嘅三章五节。嗱，呢一节嘅经文系非常之嘅熟悉，因为我哋见到同上一个部分嘅结尾二章七节非常非常之嘅相似。啊，两节结尾嘅经文都好一样。嗱，三章五节话耶路撒冷嘅众女子啊，有冇见到耶路撒冷嘅女子？唔系话佢哋真人出现，但系起码是他们的名字出现了。他说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里有个括弧写住不要叫醒，就是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我们见到两次这同样的经文出现，一次是二章七节，一次是三章五节。这两节的经文之前所发生的事都是很相似，都是一个很亲密的镜头。在书二章六节，就是二章七节之前的经文，舒拉密是他是希望所罗门王左手托住他的头，右手是揽住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个拥抱的镜头出来。经文立刻就说，他说不要挑动你爱人的感情，你要等待适合的时间，等待正確的時機啊，先至嚟到係進行。等到係結咗婚之後，嗱喺處於今日嘅經文三章五節，我哋又見到三章四節係有好親密嘅鏡頭出現。佢揾翻所羅門王，佢話我唔會俾你再走啦。將所羅門王係帶到去佢媽媽嘅屋企入邊，帶到去內室入邊。嗱，有人話：哎呀，孤男寡女帶個男朋友去到媽媽嘅內室做乜嘢啊？三章五節的經文又出現，又一次說不要挑動愛人的感情，要等待適合的時候，等待正確的範圍，等待結了婚先。我們這樣的經文，今天的這個部分已經是講完了，究竟我們怎樣來到應用今天所學到的呢？我們見到在所羅門王和舒拉密的當中，真的出現了有很多感情的障礙，无论是实体，无论是公事。我们见到所罗门王就是隔住万水千山来到是找舒拉密，是他是采取主动，是他第一个先去找舒拉密。 嗱，我哋当中可能有好多系感情嘅障碍，唔单止系夫妻之间嘅障碍，唔单止系情人间嘅障碍，亦都系人与人之间嘅障碍。但系你睇下圣经入边嘅教导系乜嘢？无论系你得罪你嘅弟兄，例如喺马太福音嘅五章廿一至到二十四节，无论系你嘅弟兄得罪你，马太福音嘅十八章十五节，都系你采取主动。你采取主动同对方去讲和，嗱呢一个系圣经嘅教导，所以要排除障碍，我哋好重要。呢个系排除障碍嘅一个秘诀，系要我哋自己去采取主动。嗱，亦都讲翻经文头先话，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拍紧拖嘅情形出现嘅问题，就系见到喺佢哋嘅关系当中系有啲嘅阻碍。他们懂得怎样去排除。我刚才讲过很多谈感恋爱的男女都是盲目的，对方的弱点看见都以为是强处，很多时有可能你以为结了婚之后能够是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啊，结了婚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要好像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这样，若果是知道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就要立刻来到是处理这些事情。究竟关于工作的障碍，究竟圣经说工作重要还是爱情重要？我们见到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丈夫的工作虽然是紧要，但是千祈不要将工作带到回去屋企。而家喺呢個疫情裏面就好難啦，個個喺屋企做嘢係嘛？你喺屋企，所以你唔能夠話唔帶啲工作翻屋企，但係起碼你唔好將辦公室嘅情緒係帶翻去屋企入邊。自己俾上司散完食完貓面，揾個老婆嚟出氣，千祈唔好咁樣。做太太嘅咧，做太太嘅亦都唔好自私，唔好自我。要俾老公俾丈夫係做完咗佢應該做嘅工作，如果唔係嘅話，佢唔能夠係將注意力放喺你嘅身上。當佢係有工作嘅壓力嘅時候，係會影響你同佢嘅感情，所以係好重要。丈夫識做，太太亦都要識做。而好重要嘅就係兩夫妻要安排一啲時間嚟到係彼此將注意力放喺大家嘅身上。丈夫要是将他的公事放在一边，太太是要将仔女将他的家务放在一边，有时间完全单独这样彼此来到是相对，彼此来到是将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身上。那我们做基督徒又有什么的回应呢？我们见到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关系真的好像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系隔住万水千山嚟揾苏拉密，苏拉密对所罗门王嘅爱好似冇所罗门王对苏拉密嘅爱系咁重。嗱，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又点样？的确，耶稣基督真系万水千山咁嚟到呢个世上，为我哋嚟到赎罪。呢条路唔系容易行嘅，仲难行过系由耶路撒冷去加利利呢条路。难行过唔知几多倍。喺《圣经》入面话俾我哋听，呢条路系非常之嘅崎岖，好难行。好多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神系要派施洗约翰嚟到系修直呢条路，以致耶稣基督系能够系嚟到世上为我哋赎罪。以赛亚书嘅四十章三节啦，马拉基书嘅三章一节啦，四福音都有讲到。你谂下神系几爱我哋，修直条路。嚟到是派他的独生子嚟到为我们赎罪，而这条路真的很难行。耶稣基督他是愿意行在这条路的上高。你想想这条路几难行，耶稣基督明明知道他嚟到这个世上会被鞭打，会被唾骂，会被侮辱，甚至是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但是他愿意行这一条这么崎岖这么难行的路。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在《算雅歌》的二章十节和十三节，所罗门王是两次这样是叫苏拉密来到是跟随自己。 嗱，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喺圣经入边，亦都系有同样嘅经文，叫我哋系跟随佢。喺约翰福音嘅1:39，佢召门徒嘅时候，佢话你们来看。喺树马太福音嘅11:28，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喺树约翰福音嘅7:37，耶稣基督话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而最后佢系为我哋钉十字架复活咗之后，彼得指住约翰话：佢又点啊？耶稣基督话：你唔好理佢点样，你来跟从我。但我唔知道我哋当中有冇未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系为咗我哋千山万水咁嚟到呢个世上为我哋赎罪。佢话：凡系接受佢嘅人，都能够系得到系从佢而嚟嘅释放。能够是得到罪被赦免。但我们有没有是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又或者你现在在网上听着我这篇的道，你愿不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是思考一下，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真是远远不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你想想，他万水千山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赎罪，我们呢？天气稍微冇咁好，我哋就话：哎呀，今日唔敬拜啊！今日头晕身热啦，我又唔去敬拜。甚至我哋好少读经祷告，甚至我哋系冇侍奉啊，冇去传福音。你谂下耶稣基督为我哋做几多啊？我哋又点样样？我哋嘅生命当中系咪有好多嘅小狐狸阻住我哋，唔能够系去祷告读经，唔能够去侍奉神？定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大狐狸，是我们的妒忌，是我们的嫉妒，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我，影响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影响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影响我们是能够得到属灵的增长。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应该是拿开我们生命当中大小的狐狸，以致我们是可以好像舒拉密说，良人属我，我属于他。我们可以讲一句，神是属我，我是属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雅歌，是我们见到由雅歌当中是教我们怎样能够是排除很多感情上的障碍，不单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亦都能够是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亦都是愿意我们从雅歌当中，从所罗门王和舒拉密的关系，能够是见到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万水千山地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赎罪，我们又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是排除所有大小的狐狸，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一个专一、侍奉、服从、祷告、读经的心。愿意我们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